弟兄姊妹平安，多谢主席的介绍。我们首先一起有个祈祷先，好吗？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给过我们。求主你今天藉着你的话语，你成为我们众人的提醒，叫讲的同听的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单止单单去讲道，单单去听道，我们还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活出主你的教导。所以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早上的里面，我们可以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求主你带领我们保守下来的时间，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主席呢去介绍我呢，就说我是香港呢，就是在一个不同的机构里面服侍呢。其实呢，主要呢，我是上帝呢呼召我呢，就是一个呢服侍飲食业的一个群体的牧者。很多人呢都以为呢我是一个厨师来的，其实不是，我是一个牧师来的。咁但係呢，因为呢我認識好多厨师呢，所以呢所谓就近厨就得食啦。所以呢经常我哋有个嘅口号嘅，叫做讲飲讲食，跟住更加重要就係咩呢？讲耶稣。咁样呢，所以呢因为我接触好多飲食业嘅朋友呢，所以呢我就听过呢好多唔同嘅喺飲食里面呢一啲嘅经历，一啲嘅故事。我记得呢啱啱我出嚟做同工嘅时候，有一次呢有一个嘅姊妹咧，佢就嚟揾我嘅同工咧去傾偈。咁咧，因為咧佢面對緊一啲咧嘅家庭上面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個女同工咧就覺得咧有多個男同工喺度咧就會好啲，所以就邀請我咧一齊咧去同呢一個姊妹咧去傾談。呢個姊妹嘅背景係啲咩咧？佢咧係當時喺香港咧做緊一啲嘅飲食嘅樓面啦。咁咧佢係一個新移民，當時咧佢係啱啱咧嚟咗香港冇幾耐。咁呢個姊妹咧，佢當佢未嚟香港之前咧，喺深圳裏邊咧，其實已經咧就信咗主嘅。佢就話到啦，其實咧佢老公咧都係做飲食業嘅。佢當時咧佢老公喺香港咧就喺一間某大集團嘅裏邊咧嘅酒樓裏邊咧就做一個部長。咁佢老公就每星期咧都會即係有個假期咧都會咧翻到深圳嘅裏邊咧就買好多嘢啊，俾咧去同佢嘅仔仔咁樣。因為咧當時咧即係兩邊個經濟即係爭好遠，所以佢每次佢老公嚟到嘅時候咧，佢哋都好開心。不過當佢要嚟到香港嘅時候，佢發現咧有好大嘅落差，住嘅地方細咗好多啦。甚至咧原來咧真係咧喺香港嘅裏邊咧啊，因為地方太細咧，佢將當時咧嗰個嘅三四歲嘅仔仔咧託管咧喺佢家姐屋企嘅裏邊。但係覺得唔緊要嘅，因為咧兩公婆一齊捱，咁咧佢都願意咧出嚟做嘢。但係當佢落到嚟香港嘅時候，發覺佢老公咧有一個嘅壞習慣咧，就係咧原來咧佢老公好中意賭錢嘅。喺嗰段時間，佢更加咧佢老公咪裁員咧，被即係裁員嘅時候咧就補即係公司都補咗一筆錢俾佢。但係喺嗰段時間，佢老公可以咧一夜之間咧就將咧嗰筆咧補償金咧輸曬。佢話：我真係頂唔順。佢話：佢同我哋同工講，佢話：如果唔係若果唔係有個咁嘅爛賭嘅老公，我今日唔會咁艱難，我好想同呢個老公離婚。佢話：如果唔係我老公咁難到，我今日咧唔會行過呢一步。我又認識一個嘅年青人，呢、這個年青人去好細個讀中學嘅時候，喺間基督教學校裏邊咧，佢信咗主，信咗主之後咧，佢就可以咧，即係喺學校裏邊服侍啦，跟住咧就翻到教會裏邊，啊無論團契，佢喺咧後屘成為咧團契嘅團長，又參加咧詩班，成為詩班員，佢好開心喺教會裏邊咧一路咧即係學習嘅侍奉。但係當佢中學畢業嘅時候，因為咧屋企咧就經營一啲嘅小菜館啦。當時佢媽媽就同佢講，佢話：喂，你要翻嚟咧，我哋嘅鋪頭裏邊咧去幫手。所以佢就毅然，佢就要咧翻到咧一個從事飲食業。對佢嚟講咧係一個咧好，即係好似人生一個咧黑暗點啊！因為每一日嘅工作就係朝七晚十一，即係朝頭早七點鐘做到夜晚十一點鐘。當然啦，做咗飲食業之後，星期六日係最忙嘅。佢翻唔到教會，甚至咧，因為咧，即係想慳嗰幾百蚊咧，要自己每日夜晚咧，佢覺得咧，即係要慳多個幾百蚊咧，就自己即係人哋收曬工嘅時候，佢仲要咧去清理鋪頭裏邊嘅垃圾，要咧抌去垃圾站嘅裏邊。但係當佢抌到垃圾站嘅裏邊咧，仲要俾嗰啲咧，即係嗰啲姐姐咧話佢：喂，呢啲係我哋下難錢嚟嘅，你都要咧賺埋。佢又面對嗰啲好難頂嘅廚師。嗰啲廚師咧好生意嘅時候咧，就會咧喺個廚房裏邊咧並拎扮爛，因為咧如果大家有啲人知道咧，喺廚房裏邊佢哋嗰度執買嗰啲個馬兜，咁咧並拎扮爛喺度發曬脾氣， 喺度咧讲晒粗口，冇生意嘅时候咧就话：，诶、哎，你哋啲即系唔识做生意嘅，不如唔好做啦咁样。又遇到一啲厨师咧，甚至咧去即系穿柜桶啊。咁咧佢哋唔知嘅，原来咧啊，我唔知温哥华谂呢边唔系咁，香港嗰边系咁嘅。嗱，到今时今日咧，如果啲人咧去即系街市买货咧，同个老板讲：，老板唔该，你俾张单我咧咁样。嗰啲老板会点讲咧？啊，你想写几多啦咁样？甚至你俾張白頭單，你自己寫。當佢發覺嘅時候咧，哇！原來咧一路咧係俾一啲嘅廚師咧喺當中咧去做緊一啲咧欺騙嘅事情。喺佢嗰度講，佢話：若果唔係我屋企要經營呢一個餐飲業嘅時候，我唔使面對呢啲咁嘅痛苦。弟兄姊妹喺呢兩個例子嘅裏邊，嘿，冇反應，係咪可以？係啦。啊，未开啊，哦 ，OK， 唔好意思啊。好，经文头先我读过啦。头先喺两个例子里边咧，同样咧一个连接词，佢话若果乜乜就乜乜。好多时咧，我哋会唔会真系用呢个连接词咧，用嚟埋怨自己、埋怨人哋，甚至咧埋怨上帝咧？好可能我哋话，若果唔系我哋立乱投资嘅时候，我今日就点啊？今日咧就唔使咧面对咧咁多嘅债项。若果头先咧朝头早出门口嘅时候，唔系咧个老婆，唉咁慢咁立落嘅时候咧，我就唔会迟到。若果唔系啲同事做嘢做到一塌糊涂嘅时候，我哋成 team 人咧就唔会咧俾咧上司咧去闹我哋，话你咧做得慢。甚至喺困难嘅时候，我哋有冇话埋怨上帝？若果上帝你出手，你帮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喺呢个困境嘅里边咧。头先主席帮我哋咧读嗰段嘅经文嘅里边，我哋啊再去睇段经文嘅时候，我哋就发现咧喺第一节嘅时候，原来咧有一个人病咗啊。嗰人咧叫做咧拉撒路。拉撒路咧其实咧系咧圣经里边讲话耶稣咧好爱呢个家庭嘅。拉撒路咧系咧马大同埋玛利亚咧嘅弟弟。喺经文开始嘅时候，第一节就话咧呢个拉撒路病咗嘅时候，佢嘅兩個姐姐馬大同瑪利亞咧，就吩咐人咧去揾耶穌，同耶穌講：你所愛嗰個嘅拉撒路咧病咗。喺度咧，聖經裏邊講瑪利亞同馬大冇同嗰個即係帶信息嘅人講：喂，你叫耶穌嚟醫拉撒路咧，就係同耶穌講拉撒路咧病咗。因為點解咧？因為喺佢哋嘅認知嘅裏邊，佢哋知道耶穌知道拉撒路病咗嘅時候咧，就第一時間咧會嚟睇拉撒路。可能都係我哋都會咁嗬。可能今日你做下嘢，喺公司好忙嘅时候，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话你一个好爱嘅家人啊，突然间你入咗医院喺 ICU 嘅里边，你会点样啊？你会咧，你唔系医生，但系你会唔会你都做埋嗰样嘅嘢，跟住咧先至咧就慢慢搭巴士去医院？你都唔会嘅，你都会即刻咧，你就会啊，即系同上司讲，我有紧要事要离开，我揸车，甚至如果冇揸车嘅话咧，我 call Uber 就去医院嘅里边。呢个好自然嘅反应，但喺圣经里边讲，佢话耶稣知道拉撒路病咗嘅时候，圣经讲佢话耶稣好爱马大同玛利亚同埋拉撒路。不过耶稣听咗消息嘅时候，佢响远嘅地方里边咧逗留咗两日，先至开始行。头先我读经文嘅时候就话到，耶稣去到嘅时候已经四日，所以咧喺个时间嘅里边，可能咧其实当呢一个带信息嚟俾耶稣嘅人，佢嚟揾耶稣行咗一日嘅时候，其实嗰段时间拉撒路已经死咗啦。当耶稣喺嗰度逗留咗两日，一加二，再耶稣又去行去呢个地方嘅时候，已经咧头尾咧去咗四日嘅时间。当耶稣嚟到嘅时候，圣经话拉撒路已经死咗几多日啦？死咗四日，死到系点啊？死到发臭噶啦！当耶稣嚟到嘅时候，马大见到耶稣嘅时候，佢就话：主啊，你点啊？你嚟得太迟啦！你如果早啲嚟嘅时候，我嘅兄弟就点啊？我嘅兄弟就唔使死啦。主，如果你早啲嚟到嘅时候，我嘅兄弟就唔使死，因为喺我哋认知嘅里边，耶稣系点啊？耶稣咧系好识医病嘅。耶稣只要嚟到嘅时候，佢病就好。不过耶稣你嚟得太迟。 你話馬大咧係一個咧粗心大意哦，因為咧我哋記得咧，即係耶穌每一次咧，即係上耶路撒冷嘅時候，都會經過佢哋屋企嘅。有一幕咧，我哋就記得咧，阿馬大咧就好忙咧，咁樣咧即係咧煮個餐飯，跟住咧瑪利亞咧就靜靜雞坐喺度聽耶穌。咁咧馬大就投訴個妹妹，佢話：主啊，你真係叫我妹妹幫下手啦！但耶穌話：佢揀咗上好嘅福分，喺度咧聽我嘅教導。係你話咧，馬大可能係一個粗心大意嘅人。但是瑪利亞是一個很明白神心意、很明白主心意的人，甚至聖經形容瑪利亞她是那個用真拿達香膏去膏耶穌的一個，這樣形容她。她很明白耶穌的心意，但同樣我們看到聖經的時候，當她見到耶穌，她怎麼說呢？第32節她同樣都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裡，我的兄弟必不死。主啊，你來得太遲了。意思就话，上帝点解耶稣，我最需要你帮忙嘅时候，我哋一路去呼求你嘅时候，你好似冇反应嘅。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曾经都试过喺我哋困难嘅时候，我哋同样都话：主啊，点解我哋一路祈祷嘅时候，你都冇反应嘅？主啊，你系咪唔听到我哋嘅祈祷？主啊，系咪我同你嘅关系出现咗啲问题，所以我一路祈祷嘅时候，你好似咧完全听唔到咁样？我記得咧，喺廿幾年前，我有四個姐姐，其中我有一個姐姐，我嘅二家姐。當時佢大概30歲出頭，去嗰段時間，佢啱啱進入咧佢人生另一個階段啊。佢咧嗰陣時就結婚，結婚嘅時候咧，佢咧就佢當時係教幼稚園嘅，佢一個幼師。一日咧，當佢咧教下書嘅時候咧，佢好唔舒服，又作嘔，又即係好，又頭暈咁樣。當一個新婚的女士去出現咁問題嘅時候咧，好可能咧都覺得係一個咩啊？都係一個咧，可能啊係咪有咗咧？係咪咧有起咧咁樣？啊點知睇醫生嘅時候又冇事喎，但係咧佢個情況咧持續咁樣出現啊，甚至有一次夜晚嘅時候咧，佢係咧嘔到咧，佢係即係有少少虛脱。當時我個姐夫就即刻咧就車咗佢去急症室。去到急症室嘅時候，個醫生睇一睇佢嘅情況，做咗一個決定。其實一個決定後屘我哋先知道咧，一般急症室醫生咧未必做呢個咁嘅決定。佢就話咧懷疑咧佢個腦咧係有啲問題，所以即刻咧就同佢咧照一照個腦。後屘發現原來咧佢個腦積水好嚴重，當晚要即刻做一個好緊急嘅手術，就係咧將嗰啲嘅即係腦積水咧佢要減壓。如果唔係咧，佢就要面對生命嘅危險。點解佢會有呢個情況呢？原來後屘發現咧，佢嗰個嘅腦嗰個嘅有一個嘅腫瘤，呢個腫瘤後屘更加發現咧係個咧惡性嘅腫瘤。喺廿幾年前嚟講咧，這個嘅腦腫瘤咧，當時嘅醫生就話其實真係冇辦法去即係做到啲乜嘢。我記得當時我哋就一路去不斷嘅祈禱，甚至教會有一啲咧通宵祈禱，為我家姐祈禱。因為我家姐咧喺教會裏邊咧係一個好，佢好愛主嘅姊妹，佢又教主又學，佢又喺教會裏邊咧，佢有好多嘅服侍。我哋唔明白點解喺佢人生覺得好幸福嘅時候，去面對呢個咁嘅情況。我哋一路祈禱，我家姐好中意畫國畫，佢寫字好靚，但係一路祈禱嘅時候，佢嘅病情一路一路嘅嚴重。香港嘅醫生同我哋講：我哋真係冇辦法，只係同佢做一啲嘅化療，甚至係電療。當時我記得我嘅其他姐姐，我哋甚至咧即係寫好多信去到美國裏邊咧，揾當時一啲嘅醫生問有冇啲咩方法啊？當時嘅答案就話：就算做手術都好危險，因為呢個嘅腦瘤咧，好接近咧個腦幹。如果就算成功，佢好即係都會面對啦，可能成為一個植物人。我哋好唔明，一路禱告，我話上帝點解我哋一路禱告嘅時候，佢慢慢失去咗去講嘢嘅能力，佢甚至寫唔到字，行唔到路，坐輪椅。喺嗰一年紀嘅裏邊，我哋覺得哇，人生裏邊好痛苦。點解好似我哋一路呼求上帝嘅時候，上帝啊，係咪出現咗一啲問題呢？在这个艰难带给我们整个家庭这么艰难的困境里面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你好像没有听我们祈祷这样的呢？顶姊妹，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祈祷上帝好像不听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样发出过这个呼唤？上帝是不是我和你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以致今日我喺个困境里边，好似冇出路咧？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好清楚一件事。如果你咁，我哋咁谂嘅时候，原来咧就犯咗一个咧逻辑性错误嘅想法。我哋睇下主耶稣头先嗰首诗歌《凝望十架嘅道路》，喺主耶稣佢响临上十架嘅时候，响麦克西马利园点祷告，佢话父啊，倘若许可，你可以叫这个嘅苦杯离开我。喺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嗰啲人嘲笑耶稣。你说你是上帝的仔，你叫神现在就来拯救你了。在耶稣这个困难的境况里面，上帝有没有出手呢？上帝没有出手。上帝为什么没有出手？在我们说到耶稣在西马利亚祷告，他说主啊，若果许可，求你将这个苦杯离开。耶稣是不是面临一个他很怕被鞭打，很怕被钉十字架？很多神学家跟我们讲，他说这个苦杯就是在一个永恒的里面，人子耶稣要面对一样，就是他要将世人的罪孭在他身上。那一刻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何要离开我？因为他在罪身的时候，在个永恒的一刻，这个是当人子耶稣他不明白，他求父，他说将个苦杯离开，躺入去海。不过他同样去讲，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上帝来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清楚一件事，圣经里面很强调，就是说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真的不完美，甚至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坚信圣经里面讲，他们说我们这个因为罪的缘故，人和地已经是受咒了。基督徒没有一个免受困难一个的特权，不过圣经很强调，耶稣跟我们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是啊，耶稣说我们都会面对苦难的，我们都会的，不过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世界，因为他给我们纵然面对苦难，他说我们在里面，我们要经历这一份真正的平安。有一首比较耐一点的诗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那首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开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忧。神却是应许什么呢？他说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当耶稣去见到玛利亚和马大都这么失望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他说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刚才马大都说信的，是不是？马大说信，我信即是复活的日子，我的兄弟必然复活。但是讲完一轮嘢之后，他就走了去。他知道他说他信，但耶稣同样再挑战他，说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当时耶稣就跟他们说了，我们去坟墓的里面，你们拱开那块石，我要进到去坟墓里面去见拉撒路。当时马大怎么说呢？人都死了四日了，臭晒的了，没得搞的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伤口，我不想去面对，主你不要叫我再去坟墓里面，甚至你不要叫我推开那块石头。但耶稣说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耶稣邀请马大和玛利亚进到他们最深的相处的里面，要他们拱开那个石头进入去。耶稣邀请他们进入他们觉得很艰难的困难的里面，耶稣跟他们说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跟着上帝呼唤拉撒路，拉撒路就复活。困难，原来耶稣他说是啊，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愿意同你一起去进入这个困难的里面。 我刚才讲到那个的姊妹，那个姊妹在一路她人生她觉得很难决定她是不是要离婚呢，样我记得当时我就跟她姊妹讲，我姊妹啊，不如给个机会上帝啊，给个机会耶稣啊，你介绍你老公给我们认识一下。咁后屘咧，佢就即系同佢老公讲，啊有一个咧，即系传道人，佢姓郑嘅，嚟迟啲会揾你。其实佢老公都唔想离婚嘅，所以咧当时咧，当我揾呢一个嘅弟兄嘅时候咧，佢俾咗个朋友嘅时候咧，佢就话：哦好啊，我都即系同你倾下啦咁样。不过第一次约佢嘅时候，我记得咧约佢响某个地铁站嘅附近，约佢3:30，啊3:30未见人。3:09未見人，4:00都唔出現，即係俾人放飛機啦咁樣。咁所以咧，咁唉，咁唔緊要，因為咧，我未認識耶穌嘅時候咧，人哋約我可能我都會咁樣嘅。跟住我再約佢，啊點解唔見你啊？佢就話：哎，我因為嗰日好忙啊，唔記得咗。我再約啦，再約咧，今次咧啊，一定就約到啦。點解咧？因為你再約佢嘅時候咧，呢個嘅朋友佢冇做呢個飲食業咧，就轉咗咧去做即係看監啊。咁咧，佢一日重樓嘅時候咧，佢咧就棘親跌親只腳，所以咧佢就喺屋企休息。所以我第二次咧直接咧就踩上屋企就同佢講。咁我假設佢叫強哥啦，強哥啊，其實咧真係一路同佢傾嘅時候，佢話：唉，阿鄭生，你都唔賭嘅，你都唔明白咧我哋嘅心情。我唔係諗住輸噶嘛，我係諗住贏噶嘛，係咪啊？賭徒梗係咁諗。佢話：你都唔明白，我唔知點同佢講。我話咁樣啊，我唔緊要。嚟緊咧，我想邀請你咧，下個禮拜咧去一個地方。呢個地方咧，佢哋咧嘅資產咧好犀利嘅，佢哋過1,000,000嘅。不過冇同佢講咧，佢係負資產。咁咧嗰個地方係咩咧？嗰咧就係一個嘅團契。呢個團契咧喺香港咧荃灣有一個叫做基蔭堂，嗰度咧有個彼得團契。嗰日咧我就我邀請佢一齊去。去到嘅時候，因為呢個係一個咧叫戒賭團契。去嘅時候，佢哋跟住咧就分組。嗰日咧，因為咧佢哋就會咁嘅，一啲求助者咧，佢哋就會即係一個小組咁樣。完咗嘅時候，我就問阿強哥啦：，我話強哥啊，頭先你覺得咧喺呢個聚會點樣啊？佢話：我好勁啊啲人。佢話嗰啲人好似我心裏邊嗰條蟲咁樣嘅。我未講嗰啲嘢，佢哋知道曬。因為點解？因為嗰班全班都係賭徒，即係過來人嚟噶嘛。佢喺個過程嘅裏邊咧，佢聽咗好多見證。啊，原來～佢哋話咧，佢哋真係咧，真係啊！原來我佢話，我發現我自己原來已經進入一個病態賭徒。佢哋都經驗過嘅嘢咧，好中我裏邊啊！咁佢話啊，不過我真係好有興趣繼續嚟。跟住阿強哥咧就繼續咧翻呢一個嘅彼得團契個戒賭團契。阿強哥喺個團契裏邊信咗主，當佢信咗主嘅時候，佢真係面對到咧，佢生命有改變，最後尾呢個家庭佢能夠復和。佢哋唔需要咧，去咧離婚，佢哋咧建立一個咧好個基督徒嘅家庭。你若信，就必得見上帝嘅榮耀。我又講個年青人啦，嗰個年青人咧，佢覺得哇，即係入咗飲食業咧，簡直係人生嘅一個咩啊，一個咧極大嘅痛苦啊。其實呢個年青人今日都喺度喎。呢個年青人係邊個咧？呢個年青人咧就係我啊。这个就是当日我们那间的食肆，本来最初开始我们想着做茶餐厅，后来不行就转型了做一间小菜馆。那个是30年前的我，中间绿色衫那个，同一个样都没什么变的应该。我记得在这个困境里面过着朝七晚十一的生活。有一天有一个的西人他来到我们店里吃东西，咁有兩個樓面咧，佢就覺得咧諗住我英文好啲啦，即係要招呼個西人。點知其實我都唔好得嘅，咁我就行到埋去啊。點知一個咧，一個嘅西人咧識講廣東話嘅喎，佢話唔該一碟火腩飯，即係火腩飯咧。咁我就完成咗我嗰個工作，入咗張單，我就咧坐翻個櫃面裏邊咧收錢。完咗嘅時候，佢就嚟到俾錢，佢就話：啊，我知道咧你哋信耶穌嘅，我唔知你點解知道係信耶穌。佢話我都信耶穌嘅，我不如。約你傾下偈啊！我話我而家好忙啊，唔得閒啊。咁佢就一間3:00咧，我哋咧落場嘅時間咧，你嚟啦咁樣。啊，點知依一個嘅外國人佢真係嚟到喎。當時我個問題就係唔好再同我講耶穌咧，我信咗耶穌啊。所以當依一個嘅外國人佢喺我哋嘅鋪頭前面，我哋有個大嘅停車場，佢行緊入嚟嘅時候，我見到佢將要入嚟我哋鋪頭嘅時候，我有個反應係啲咩咧？我係咪好熱情咁招呼佢咧？當然不是，我就在後門就撩了他了。因為我說喂，不要搞我啦， 唔好烦啦，我已经好烦噶啦，唔好再同我讲啲咩。不过咧，基督徒有一个嘅特性，我哋咧好中意食柠檬噶，即系我哋唔怕食柠檬嘅，因为我哋有份好好嘅 lotion 叫做 Hallelujah lotion。因为咧，我哋唔怕面膜，佢继续嚟，因为你打开门做生意，佢梗系继续嚟啦。佢继续嚟嘅时候，久而久之咧，我就同佢咧去认识咗，去熟咗佢。佢一路嘅关心我。我面对问题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哋面对一个咩问题咧，就面对咧俾人收陀地啊，即系收保护费。我成长嘅背景咧，喺香港一个叫环球磡嘅地方，我哋即系七层大厦嗰度大咧，嗰度基本上咧叫山番区。不过因为两个大咧，就冇人咧去即系有啲咩嘅影响我哋，因为大家都识嘅。但系当时有一间铺头咧，我哋搬咗去咧香港嘅地方个大埔，咁咧去到嗰度即系人生路不熟，俾人嚟收保护费。我哋咁嗰日嗰个哥哥仔就话：听日你哋又预备封利是啦，咁样即系要收钱。咁啊呢个嘅。这个的宣教士来到，我就将他跟他说，他就说这样，我们为你祈祷了，是不是？我们面对有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都会说，我要为你祈祷。他说，不单止为你祈祷，明天我陪你去见这个的哥哥仔。这张台呢，就是当日呢，我们去那个呢，见那个收陀地的人。这张照片是早两年呢，我去回那间店铺，我们已经没有做了，就借回那张台拍了张照片。你睇個宣教士，佢當時肥啲嘅。你諗下，30多、30年前咧，有個鬼佬係咪咁嘅款，肥啲嘅，咁啊識講廣東話。我相信咧，嗰個收陀地嘅人，佢嗰陣時以為我揾咗個警司嚟同佢傾偈，係咪啊？即係佢都似嘅，有啲似警司嗰啲。你睇啲即係以前啲香港啲片咧，啲警司通常咁嘅款。當佢嚟到嘅時候，我一句聲都冇出到，佢即係要收錢嘅時候，這個嘅宣教士點講咧？他说他们信耶稣的，有耶稣保护就很足够了，不用你们来保护的。哇，这个人听到什么反应啊？即是没得比了，他就拍台，即是没得比了。那你看看接下来我的大佬会做些什么。不过很奇妙，跟着我们在那里做了三年的生意里面，我们没有再被人收过保护费。这个经验就让我看到，哇，我信耶稣真的很厉害的，起码真的厉害那些黑社会，是吧？仲有就係、是、喺我另外遇到問題嘅時候，頭先講嗰啲好難頂嘅廚師咧，有廚師突然間咧俾我哋知道咧，佢即係穿櫃桶咧，我唔做啦咁樣，咁佢唔做點算咧？我哋唔識做噶嘛，我又同呢一個咧宣教士講，佢就話咁樣啊，我揾人嚟幫你手咧。我記得咧嗰一朝係星期日嚟嘅一早，有個弟兄佢就嚟到我哋鋪頭，一早由朝幫到晚，到收工嘅時候，我哋俾翻少少居馬費俾佢，佢又唔要，佢就係講。大家弟兄姊妹不需要了，其实我那天第一天認識他的了。跟着隔了几天他就打电话来了，伟成，我知道你好久没回聚会了。你来我们的聚会，他们的聚会在哪里呢？是在，如果你对香港有些的，即地理大家知道他们的聚会是油麻地的。我们间铺头大埔，那个聚会是几时呢？是夜晚的11:09才开始。是的，没错，夜晚11:09，因为饮食的聚会是很半夜三更才开始，因为等人收工。大埔出到去油麻地咧，大概咧，如果揸車就可能半個鐘頭到啦。但係嗰陣時香港多數啲人唔會揸車，搭巴士，成個鐘先出到去嘅嘛。當時我就諗下，點都要俾面人一次嘅，因為人哋幫過你，我就嗰次都係出咗去個聚會。去到個聚會嘅時候，我發覺嗰度去唔好多人嘅，十幾人，十幾個都比我年紀大嘅一啲做飲食嘅朋友，佢哋知道我哋嘅情況，佢哋關心我哋。他们轮住入来探我们。他给我发觉就是哇，信耶稣的一些飲食业的一些厨房佬和未信耶稣的就是天渊之别。原来上帝给我进入这个的困境里面，就给我认识这个群体。当他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困难。但是当耶稣进入他们生命的时候，生命就会改变。原来上帝就是正正就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呢，给我在这个群体里面去认识他们的艰难，以致上帝呼召我去服侍这个群体。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我感谢主给我在那几年的里面经历过饮食一些很艰难的工作时候的人际关系，而现今我服侍群体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他们，更加了解他们。又因为让我试过经营一间的食肆，我今天面对一些做食肆的老板的时候，我可以更加明白他们，跟他们分享，跟他们一起去面对。 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讲回我家姐，我家姐后来当她三十几岁的时候，她今天已经回了天家。在我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祈祷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我三家姐去探我二家姐，那里是一个那些叫做临终的医院。那天我们推着我姐姐，那个医院呢在沙田一个叫白普利的疗养院，她是面对一个她的canteen呢是对着这个沙田的马场。那天我们推着她的轮椅落到她的时候，望到很漂亮的风景，我三家姐就问我二家姐，她说姐姐啊，你怕不怕？当时我家姐呢她已经失去了讲嘢的能力，她零头，她表示她不怕。跟住我姐姐就问佢，我三家姐就问二家姐，佢话你知唔知你嚟紧会去边度啊？去岌头，佢知道。当时二十岁出头嘅我，对死亡系真系好遥远。但系我见到我家姐点解佢又咁有把握嘅咧？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二家姐都经历了一次呢，她很痛啊，在一个癌症里面很痛，痛到呢真的要医生就说要跟她打吗啡针减痛。我大家姐跟我讲返，她说有经历就是当那天去探我二家姐她很痛的时候，她们为她祈祷，祈完祷之后她的痛楚就减低了。在个过程里面，我看到我二家姐她对虽然面对死亡，但是他没有恐惧。我记得那一刻我三家姐唱了一首的歌，那首歌是我姐姐二家姐很喜欢的。那首诗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相信，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交给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一刻里面，我突然间听到二家姐的声音，我觉得好，这个是我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经历。明明她已经不可以说话，为什么我听到她的声音呢？感谢主，在我二家姐她虽然离开了世界，不过正正这件事情她带来给我们整个的家庭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我们生命真的不是在我们掌握的里面。现在可能你觉得你是少年或者你是中年，可能你已经踏入晚年，但都不要紧，因为耶稣他说其实这个地方只是一个什么，我们寄居而已，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家乡。今天我知道我姐姐已经去了一个更美的家乡的里面，正正因为她的离世带给我们整个家庭有很大的反省，我们在里面更加坚信上帝是那个带领我们整个家族家庭的人。今天我妈妈就快89岁了，这张照片是我们去年拍的。我妈妈是香港一个的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叫天国奇兵，就是被那些60岁以上的长者读的课程。我妈妈是第一届的毕业生，后面搭着膊头黑色衫的我大家姐，我大家姐她都过了60了，她一个呢退休的传道人，不过在教会里面呢他继续用一个义务的形式呢去服侍。中间红色衫是我三家姐，我三家姐她写了很多的诗歌，在基督教会里面那些颂赞你哈利路亚、你是王那些就是她写。隔离那个是我四家姐，她都是一个牧师。后面跟我样差不多的我弟弟，我弟弟是香港一个的机构，是服侍一些智障的年轻人的机构的一个的负责人。那为什么他会服侍那个机构呢？有机会再说，因为我的侄女是一个中度智障的女仔。弟兄姊妹，今天上帝很恩待我们的一个家庭，他给我们一有机会去服侍他。没有因着我家姐的离世去看到上帝不听祷告，正正就是因为我家姐的离世更加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很眷顾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将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去跟人分享。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同样可能你都面对一些困难，不过我想邀请你，你让耶稣信入这些困难。耶稣同样要跟你说，你若信 上帝的荣耀。什么叫做信呢？是不是信有耶稣？圣经里面他说，你们信神，你们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自己。今天我们信神不是信有神，今天我们信神是信靠神。信有和信靠是差很远。我想跟大家都讲到这么上下，都背背背。我想跟大家大家起啊，好吗？大家起起身。我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就是什么叫做信有，什么叫信靠。如果你不方便的，你可以继续坐下。信有的就是说，今天你已经即企到很累了，我就跟你说，喂，坐下吧。坐低嘅時候咧，你就唔攰噶啦；靠張凳咧，你就唔攰噶啦。但係你話係喎，雖然咧，我見到啲差唔多搭埋落張凳度咧，都頂得唔錯。信㗎，一個感覺，你要做一個動作，就係、是、你要玩就玩啦，玩到就玩啦，玩唔到你就坐低。你而家試下，你坐翻落張凳嘅時候，你個 pat pat 唔好電視張凳。覺得有咩後果咧？好，試下。如果你覺得喂我真係唔得嘅，你就坐低啦。但係你如果得嘅，你想試下，我想你試下個感覺。你坐低落張凳度，但係 pat pat 唔好掂住張凳，有咩感覺咧？挨住都唔得嘅，挨住都唔得佢。頂到幾耐咧？坐低啦，大家坐低，坐低啦。頂唔得耐嘅。如果你只係信張凳，可以承托你嗰個嘅重量，但係你唔靠張凳。你捱得唔耐嘅，同樣信耶穌都係。你如果信耶穌幫到阿 Amy， 幫到阿 Peter， 或者都係幫到阿牧師，但係你唔靠耶穌嘅話，就好似坐無影凳一樣。你靠緊自己，靠緊自己要做一個咧所謂嘅基督徒，係唔得嘅，頂唔順嘅，好辛苦嘅。為咗乜嘢？真係好似坐落張凳度，我願意冒險。坐下去靠過你就知道神的能力。弟兄姊妹，求神幫助我們在困難的裏面，我們知道上帝是那個可靠的。聖經裏面去提醒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所要的告示成就，能夠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你不知道的這個平安，不過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凡事藉住祷告，开心的事可以祷告，很烦的事更加要祷告，因为很烦的事会令到你很烦很难忍。不过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去应许他说什么？他说他要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主帮助我们藉住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怎样可以见到上帝的荣耀。你记住一句就可以，你若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你若信靠耶稣，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多谢你今天的早上，我们会没有一个面对困难的金牌，但是主你却是应许在我们面对每件事情的上面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上帝求你帮助，今天我们说我们相信你，我们就一生去倚靠你，我们信靠你，我们就要见到上帝你当得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和孩子一同在这个的旅程的里面呢，去经历上帝你的丰富。更加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家里面呢要再同你相遇。多谢耶稣，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